有句俗语话，跟住个剧本运行。利物浦嚟到第 N 季啦，今季就转打励志片种，起承转三个点都冇问题噶啦。最后五场能唔能够做到起承转合，有笑有泪嘅励志片 ？Make us dream， 我系肥声。 Glory， 剩翻五场，只要只咧就 keep 住，千祈唔好攞黄牌，捏住我哋队波，顶住上联赛冠军一定得 ，make a streak。 25年嚟，终于我哋翻翻呢个夺冠嘅行列啦，咁啊值得庆祝嘅，希望今年利物浦 make a streak 可以赢到最尾，我系 Chip Lee。 各位利迷，你哋今年准备好捧杯未啊？但系都要小心曼联嘅 ，make a streak， 我系 Rachel。 On April the 15th, 1989, over 25,000 Liverpool supporters travelled down to Hillsborough to watch the FA Cup semi-final match with Nottingham Forest. 96 of them never returned. The sun had been shining, and what should have been a fantastic day for both the club and the fans turned into the scene of one of the most horrific football disaster the English game has ever seen. 96 Liverpool supporters were crushed to death in the Leppings Lane end. Football in England, and Liverpool Football Club in particular, would never be the same again.But amidst the tears, the scarves, the flowers and the funerals, an unbelievable bond between the club and the supporters emerged. Players, staff and fan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supported each other through the most difficult time in the club's history. The events at Hillsborough on April the 15th shook the cop more than any other day. But the aftermath, with supporters, players and LFC comforting one another, highlighted why we all support Liverpool Football Club. 96 Reds live on in our memories. 1989年的4月15号有96位利物浦的球迷去了希斯堡球场，从此再没有回过来硬飞路。25年后的今日，利物浦走出阴霾，我们这一集的 Make a Stream 献给96位球迷，亦都希望利物浦能够重夺失落24年的联赛冠军。 好啦，我哋 Make a Stream 咧係有第二集嘅，呢個開場我諗咗好耐。 作為利迷表示歡迎啊， 非常歡迎嘅。咁今日咧，我哋有三個新加入嘅朋友喎。咁我哋 Lady First， 我哋介紹個女仔先啦。有 Rachel 啦 ，Hello， 我係 Rachel。 係啦，咁啊有 Gory 啦 ，Hello。 係啦，咁啊有 Chip Lab 啦， 足球頻道 都係女仔嚟嘅， 用嗰邊聲氣。 跟住到男仔啦，有我肥 Sam， 同埋都有我皮蛋嘅，係， 亦都有我獅子啦咁樣。咁咧今集咧我哋。非常之複雜嘅情緒，其實係 點解咧？ 咁因為咧就即係唔知有第一，唔知有冇第三集啦。 係啊， 應該有嘅，應該有嘅。 第二咧就唔知究竟即係聽晚，即係大家都諗聽晚場波啦。我諗而家個心都去咗。咁另外就係希斯堡球場慘劇就25周年啦。咁我諗我哋第一節咧，不如就講下呢個希斯堡球場慘劇啦。咁在座其實都好年輕啦，大家都 其實最年輕係你啦， 最年輕， 但係講最多嗰個係你啦，係嘛？ 啊，應該唔係 Rachel 最年輕。 我啊， 係啊，唔使講年齡㗎啦， 你出世， 總之女士就一定係最年輕。 你當未出世啊？定中啊？ 我應該已經應該唔係咯， 都係聽細叔伯講過咯。 係啊，細叔伯講過嗰啲咯，咁樣。咁啊，希斯堡球場慘劇咧，其實就係89年啦， 4月15號啦， 咁啱其實就同胡耀邦逝世同一日嚟， 同一日添， 同一日㗎，係啊，胡耀邦就4月15號，咁其實嗰個時間，我成日都話咧，我自己個人啊嚇，好 emotional 咁講，就係我4、5、6月咧，永遠都係嗰啲好灰㗎，一啲叮叮聲嘅。咁咧就4、5、6月咧，我就永遠都係好愁雲慘霧咁樣嘅。咁一嚟就有希斯堡球場慘劇啦，跟住有六四事件啦，跟住最灰就係永遠4、5、6月就同我哋利物浦冇乜關係啦，即係所以我4、5、6月不嬲都係冇乜精神嘅，所有嘢各方面都係咁樣。咁我對於呢個慘劇嘅認識咧，其實就唔係真係大家想象中咁多嘅。不過因為我個人就永遠都係嗰啲情感主導嘅，咁所以一情感主導咧，就其實入面嗰啲 detail 啊，未去到話真係高呼得好緊要。咁我第一次認識呢一個事件咧，就係喺99年。咁99年咧就係呢個 10周年啦。 99年10周年啦，係啦。咁跟住然後當年就萬九嘅橫行啦， 三冠王啦， 三冠未三嗰陣未三冠啦，咁就準備啦。咁而加上就 傳媒渲染啦，就我覺得好煩，令我覺得好煩厭啦。即係越主流嗰啲嘢，我就越憎嘅。咁、所以就嗰段時間就睇到報紙話，咦，希斯堡強人慘劇十週年喎，咁樣。咁跟住之後就開始自己就，因為我細個有個讀報紙嘅習慣嘅。咁而家報紙唔使睇啦 ，trip up 都冇做咯。咁我梗係唔睇。 咁講，關事嘅。 唔係報紙我好少睇啦，已經，即係因為太多資訊。但以前細個就因為睇報紙啦，咁然後就會去查好多資料啦咁樣。咁喺個過程入面就開始認知到，哦，原來喺我哋球隊裏面嘅歷史呢，就曾經有兩次嘅球場慘劇。咁希數嗰次就唔係好關我哋事啦，即係即唔可以咁講嘅，即係 都好傷嘅， 都好傷。咁但係就你稱一稱之下，希斯堡就真係因為96個都係 利物浦嘅人啊嘛， 嘅人啦。咁到再大個啲嘅時候，我幾時覺得呢樣嘢好影響到我呢？就係喺08到09年， 係 即係我即係其實嗰段 即係廿週年。 咁嗰陣時我一路都覺得其實即喺99年去到08年咧，對我嚟講，即係希斯堡球場慘劇，我永遠都係講譬如話 Justice for 96咁樣。跟住可能會講就話 Never Forgotten 啊，即係可能對我嚟講係一個口號啊，覺得啊作為利物呢樣嘢唔能夠忘記咁樣。咁但係到08、09年嘅時候咧，就因為20週年啦，咁嗰次就我就睇喺屋企睇直播啦，觀望直播就嗰、那個儀式啦，係啦，LFC TV 啦，即係咁樣。咁然後就見到啲名宿翻嚟啊，咁跟住見到啲死難者嘅家屬啊，喺度講嘢喊啊咁樣。咁我唔知嗰一刻我就突然之間眼淚就流啦咁樣。因為咧就我又即係講真，我又未經歷過啦。即係有啲可能老一輩嘅會睇住電視會見到就話啊，即係好似發生有啲事啊咁樣。咁但係我唔知點解，我覺得可能啊，自己可能同個會可能連結咗一齊咁樣。咁我一見到嗰啲球迷嘅名咋，咁我已經喊啦。喺嗰陣，我記得喺宿舍，仲喺讀緊大學。咁咧就跟住我同方就話：，你搞乜撚嘢？跟住話冇，我唔知啊，我好 emotional 啊，成件事。 嗰次嗰單嘢係好激動㗎，睇到。 係啊，因為要二十週年，加上咧就其實喺98年嘅時候咧，就有一首歌叫《Hard as Big as Liverpool》，就寫咗出嚟，就係、一方面係講呢個城市啦，另一方面其實呢首歌係俾96人嘅。咁嗰首歌咧喺二十週年嘅時候就用咗喺不同場合嘅悼念儀式上面，包括一啲嘅 video。咁我哋片頭會播呢首歌啦，即係我哋陣間會播呢首歌啦。咁跟住然後我記得嗰個 video 係點咧，好撲街嘅，即係佢鏡頭一轉，即係到隔離住嗰樣嘢，鏡頭一轉跟住就播嗰個 video。那個 video 就係嗰96個人。兄弟姊妹嘅樣啦，跟住下低仲要佢最仆街就下低佢寫個 age 喎，即係講佢幾多歲喎咁樣，咁好多都好後生，咁嗰個感覺係會覺得即係開始我對呢件事另一個理解就係、第一我都覺得要平反啦，因為作為香港人啦，雖然即係而家有啲即係大中華即係排斥大中華主義啦，覺得即係六四可以唔講啦，咁但我覺得即係。始終太近啦，呢件事同即六四事件同香港人有關啦，即我會覺得喂同一日發生嘅嘅呢件事其實好觸動到我，覺得哇呢一日真係呢、這個即直頭想一日力搣走呢一日啊！四月十五號回邦唔好死啦嚇，即冇六四就最好啦，冇希斯堡球場慘劇最好啦咁樣，即我有一個咁嘅感覺，咁變咗我睇呢件事嘅時候會好 emotional， 同埋08到09年咧對我嚟講咧就更加係確立咗，我覺得我同呢隊波係一生一世嘅，就原因係萬九。即係我覺得你永遠有一個敵人嘅出現咧，如果敵人喺度同你爭嘅一樣嘢咧，你就會更加中意你自己個身份。 零八零九係咪我哋爭兩分嗰年？ 爭四分，即係排第二， 本來排我第一。 咁嗰年點解我覺得咁 meta 咧？就係因為利物浦當其時18次聯賽冠軍，而家都係啦，將會19啦 ，OK。咁但係嗰年曼聯係第17。咁我會覺得，因為我細個一路睇佢追，不停追，不停追。我以往都去到，譬如去到追到第十三四次，我都會覺得，屌我下屆贏㗎啦，你爭我四屆點追啫？ 冇可能追得到， 冇可能追得到啦，會覺得。咁去到17、18，你就會覺得撲街啦。個天意就係喺二十週年，對波突然之間打得好好，好有 form， 好有士氣，好似好齊張，喺後備板凳深度唔係好夠。咁但係爭下爭下，去到三月明明爭幾分又可以。 追到上嚟， 系咁和波咯， 系咁追，唔系追到上一分啦，系咁和波就一月啦，我记得 系，其实系季初系领先咗一排嘅，系 啦， 中间和咗好多， 系啦，就系谢拉特打伤咗人之后嗰、那个月咧，就开始就跌，咁但系我自己去睇理解嘅就系点解我要楞到希斯堡球场惨剧咧，就系、是、我会觉得其实我开始去谂一谂翻，喂，点解利物浦呢二十年嚟好似睇落去？爬唔翻起身咧咁，咁、我睇翻好多好多書籍啊。嗰陣我開始去睇就係、是，杜加利樹 係 嘅出走係講過好多次，就因為佢去咗95個喪禮、因為有兩個係兄弟嚟嘅， 係 佢覺得嗰個沉重承受唔到啦，佢、覺得呢一日係令即因為佢亦都經歷過希素球場慘劇，佢、覺得佢以往利物浦可能信賴嘅嗰個信仰係足球高於生死 ，Bill Shankly 講嘅， 係， 咁佢開始覺得佢質疑呢樣嘢啦，咁如果都覺得好大壓力，所以佢就唔再做利物浦嘅領隊，咁開始，我唔知係一個魔咒啊，定係還是點樣，我哋就如是者就一路冧落去咯，係啦，咁我就會覺得啊呢件事其實好有影響咁樣，咁後屘就開始去睇就會發現，哇杯個太陽報啦，包括香港嘅太陽報，會更加痛恨警察啦，包括香港警察啦， 咁都咩社犯？ 係啦， 咁呢個 痛恨當權者啦，即係因為大卓爾啦，所以亦都痛恨香港政府啦，同埋共產黨。 但佢哋又平反咗咯， 係啦， 好似都好難搞掂。 係啊，呢件事平反咗啦，上年就 舊年我哋 咁，我覺得完成咗一半嘅心願啦。 鬼咩？我頭先啱先睇。銷量跌咗20萬份啊！比出事之前，即係喺利物浦當地， 咁梗係要啦。 佢點都要啦。 好心佢就唔喺嗰度搞發行啦，即係 其實真係唔好搞發 行，係咯，你即係淨係利物浦事唔使印嗰份報紙啦。 咁解釋下點解會反太陽報咧？出 嗰個所謂嘅東拜就新啦。咁因為當年其實呢件事發生之後，咁嗰陣時嘅一個英國嘅《太陽報》有啲不實嘅報導啦，就指向於當地利物浦球迷係導致到呢件事，即係你哋要 blame yourself 係其實你哋自己搞出嚟嘅，因為自己本身球迷有一啲嘅騷亂咁就發生呢件事。咁當然球迷會同埋球迷方面或者個死難家屬係好 against 呢個 idea 啦，咁就覺得係一個誣衊啦。咁於是咁多年嚟都係 lobby 呢樣嘢，就係我哋作為利物浦 fans 係唔會支持對新呢份報紙嘅， 亦都唔 會買，亦都唔會轉載，更加唔會個寫專欄啦嚇。 係啦， 所以有啲咁嘅事。 我聽翻咧，即係英國嗰邊， 冇嗰個人，嗰個人強調話冇啊嘛。 英國當地利物浦啲人講翻咧，其實當年喺對新裏邊做嘅好多好多嘅記者嗰啲咧，當時其實嗰篇嘢係佢哋個總編話要咁樣出，佢哋好多時啲當時啲同事睇都係個個係呆咗。惡言，即係未出街之前嗰晚，咁但係係冇人敢出聲，因為係好撲街咁嘅 Kenzie 嗰條友，咁所以之後跟住之後佢咁多年都堅持自己嘅言論啦，跟住佢道歉過一次，道歉過一次，跟住後屘佢幾年之後又出翻嚟講話，其實我當年嘅道歉咧係梅多逼我嘅啫，我唔想講，即係嗰條友係真係最撲街， 即係好賤嗰個，即係可以同大翠一齊落地獄㗎，成日都講， 有一個落咗啦而家， 係 咯， 係 咯， 其實近呢兩年即係除咗平反，即係有個 report 就講翻呢件事，其實原來好多嘢都同個英國警方個疏忽，即係包括救護車啊，好多嘢有關係咧。咁同埋戴卓爾啦嚇，都翻好多案出嚟㗎啦，即係好多樣嘢都指翻出就係、是原來其實有啲更加幕後嘅黑手。就令到呢件意外發生咯。 同埋啲差佬係改佢哋啲 report， 係即係改98份定咩啊嘛？ 98份啊， 係咯 ，exactly 就係98份改咗，黐線嘅，即係所以亦都因為呢件事確立咗我好憎香港政府、香港警察。再次重申先，一天下警察一樣黑，當權者都一樣咁樣。咁但係其實可以講下嘅，即係雖然我哋就冇經歷過啦，咁有啲有啲人都質疑嘅，就話喂你都冇經歷過，點解你覺得個感受咁深咧？咁我覺得其實我都冇經歷過六四啊， 咁有啲人都冇經歷過慕尼黑空難啦、咁咪一樣啊，要生要死係咪？ 係啊，咁但係我會覺得你明唔明白？喂，嗰啲真係人命嚟㗎嘛，冚家鏟，嗰啲真係仲要人命，喂死咗都算啦。但你 俾你咁樣屈法， 俾你咁樣屈法，屈咗廿幾年， 佢真係唔得咯。 同埋入邊好多人頭先你都講啦，個歲數走細啫嘛。佢哋點會話係醉酒鬧事嗰批咧？咁即係好多人嘅致死嘅原因係窒息啦，因為冧咗啲嘢咁樣啦。咁 佢哋嘅家人係好難接受你咁樣去即係污蔑佢哋咯，即係死咗個人。 係 啊，而其實死嘅九十六個人都係真係嚟自利物浦 hometown 咯，即係本土嘅球迷咯。咁、所以點解會睇到啲人話啊？點解愛華頓即係雖然係 死 敵啦，咁但係都喺每次喺呢件事上面都撐咧、因為呢個真係成個城市嘅事情咯。 呢個係人性嘅問題啊，呢個唔係勝負嘅分野。 係啊， 即係勝負我同你。剩咗一分鐘之後，我同再同你砌過，但嗰一分鐘係點都要留翻。即係我覺得你、你就算當默哀一分鐘，你每年一次你都點都要留低佢、即係你起碼你見到原來真係有啲嘢你堅持，我話真係真係最終雖然等到舊年先會道歉，你起碼都要等，你都要堅持。因為你如果中間大家都算啦，其實都係七十億人嘅九十六個啫、你咁樣算咗，其實就冇人會幫你平反、甚至乎學你話齋，當年太陽報嗰啲覺得口啞啞，可能當其時佢衞生活、洪金寶嚟嘅衞生活，我可以但其實當你過咗某一個年份之後，原來我都唔再當權，唔再喺個核心圈範圍，佢可以講翻俾你聽，其實唔係咁。你哋跟住大家先會知道，原來哦，差佬改咗九十八份，跟住當後面有啲咩乜嘢嘅黑幕，咁大家先知啊嘛。即係所以嗰個堅持係好緊要嘅。 係啊， 雖然我哋未經歷過咧，咁其實點解呢件事可能咁打入大家嘅心裏面？即係老一輩你咪都我講過、因為當年有電視直播，係、啊，咁、當時如果你直接咁睇住嗰個場景咧，咁一定係好難去忘記呢件事啦、入咗腦。咁我自己就睇嗰啲私心 review 咧，即係以前就 VHS 啊。 其實我都係睇過一兩次就唔想再睇落去， 唔會想再睇 嘅。就算而家呢一刻講翻咧，個人都係唔係幾開心嘅， 係 啊。你見到其實佢唔會話影佢冧落嗰下，但係你見到，總之就。好難。 我以往細個睇嗰啲足球書刊咧，又有影過幾張咧，即係人壓人，壓到好底。嗰幾張相咧，即係塊面都開始青嘅。即係睇嗰幾張相係。 其實 而家我仲好記得。 你諗下，如果當年啲老利迷，即係你咁樣睇，其實個震撼力係大過九一一 㗎。 九一一你望見畫面係死物撞死物。即係一個飛機撞落一個大廈，你不過你知道入面有人，但係你睇緊你頭先嗰啲片係，即係你真係睇住可能同人冧嘅話，其實你真係見到人嗰個目光係差好遠。 係啊，我亦都可以講咧，呢件事影響嘅嘢係好深遠，唔單止利物浦球會。我講喺從法律嘅角度去講啊。 啱開呢個法嚟。 我記得我讀書嘅時候咧，讀有一科叫 tort law 啊，即係侵權法咁嘅意思。咁佢入邊講好多嘢，譬如 personal injuries 啊，你精神嘅損耗啊。咁佢話英國因為呢一件事出現咗兩個好經典嘅案例，到而家都沿用，就係、有球迷因為喺屋企，你咪嚟嘅，佢屋企睇住。電視直播，咁佢精神係受好嚴重嘅損耗，咁佢就直頭告電視台，係告得入嘅咁樣。咁即係佢影響嘅嘢係好大咯，你會見到。即係如果你話哦唔係嘅，呢件事其實都唔係頭好小事嘅，咁你覺得個官會唔會判俾你話俾你聽？你精神有損害，要賠成幾百粒英磅啊咁樣。咁除咗呢樣嘢之外，其實譬如後期出咗一個叫 Telereport 啦，咁佢入面有幾樣都比較經典嘅，例如就係以往英格蘭嘅球場係仲有企位啦，亦都係有圍欄啦，咁後屘就亦都因為呢件事之後就拆曬啦， 盡量廢除啦呢兩， 咁亦都因為咁其實完善咗英格蘭球場嘅管理啦，同埋周邊 球嘅，全球都希望行奧斯塔呢條路嘅，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足球呢樣嘢有一個好圓嘅地方，即係你可以講勝負啊，即係啲漫迷最中意講噶啦。你知啦，我一定係臭漫迷水嘅，無論任何場合。 所以其實我最近諗翻咧，點解呢個禮拜曼聯冇比賽？我諗到點解曼聯呢個禮拜冇比賽？ 係咯，曼聯冇比賽， 因為唔使佢哋默哀嘛。 哦， 慳翻啊嘛， 慳翻， 係啊， 即係費事佢哋默哀。 我都想講呢樣嘢，默哀呢樣嘢。其實今年咧係歷史上。第一次英格蘭由最低級別去到最高級別，全部都係延遲， 由 conference 到 Premier League， 係啦，都係為呢件事。原因就係因為平反咗，即係其實你堅持真係好重要嘅，我覺得呢樣嘢好重要。即係你諗下，你幾年前你講嘅時候，都仲會有啲撲街會出嚟同佢講，屌你個九啊六個人自己搞事啦，吳家產抵死啦，好多人都咁講噶，係咪先？咁但係依家唔係嘅，平反咗，咁大家都為呢件事係去即係去悼念嘅。咁我覺得呢樣嘢係。 我哋成功咗一半咯，我哋覺得我哋仍然欠呢班球迷嘅就係、是，即係我哋要返返去我哋原本嘅位置，忘記咗過去。 呢幾年咧、不過咧，我覺得真係天理循環嘅，好多樣嘢都係最近呢兩三年發生嘅、即係包括講緊平反啦，都係呢一兩年發生啦，戴卓爾過身啦， 係非常 都係呢樣事。同埋其實有樣嘢都有少少關鍵嘅，就係因為嗰、那個96個死難者咧，其實有個 support group 嘅，咁、個 support group 個 spokesman 就應該係一個好老嘅。媽媽， 媽媽係， 因為個仔女就死咗，我唔記得仔女啦。咁佢就應該 cancer 死咗。咁 上年嘅 都係講緊呢一兩年嘅事。咁、再加上啦，我哋 即係起碼佢睇到道歉之後， 佢睇到道歉啦，係啦，同埋仲有今年都即係少少抽水啦，即係始終利物浦成績真係壓翻我哋死敵。呢啲嘢都係好耐冇發生過嘅，咁都係 花無百日紅啊。 係咁呢個當然啦， 即係都要小心佢哋嘅。 OK。係咯，咁所以好多嘢都好似即係幾順住我哋嗰個路向去行咯。 我會覺得咁啦，即係如果講話呢件事點樣影響球會咧，純粹就係講兩個好我哋日常接觸到嘅，例如我哋嘅會徽，會徽嘅 You Never Walk Alone 亦都因為呢件事就將我哋嗰、那個即係我哋門前嗰度閘就加咗落去喺個會徽上面啦，咁樣。另一樣嘢就係嗰兩個火把啦。即係近呢兩年嘅波衫，我哋換咗一隻復古嘅利物料啦。咁、但係你話之前嘅 logo， 即係成個章個 logo 咧，咁其實嗰兩個火把就係紀念96人咁樣嘅。咁呢件事一路係仍然係影響住全部所有利迷嘅。咁所以我都點解我特意就好似明明我哋呢個節目應該好輕鬆啊，點解咁沉重？ 但係好開心俾你講。 但係我覺得唔可以唔提嘅，真係，因為好多比我更年輕嘅利迷，佢知道呢件事，但係佢覺得佢俾佢喺佢心目中呢件事嘅份量可能冇咁重，因為佢可能唔認識。咁我覺得呢樣嘢我哋有必要要薪火相傳。 其實都唔係嘅，即係好似佢哋都係同我哋一樣冇經歷過咧。佢哋我發覺佢哋都會揾翻啲資料啊，想知個火把點解後面有96嗰個字，我哋嘅波衫後面咧。我諗佢哋同我哋個感覺都係差唔多啦，係。 同埋咧，見到啲球員咧，因為每一年嘅悼念活動，佢哋都會。即係流眼淚嗰啲咧，好心痛咯、即係好似謝拉特咪有個 表哥， 係啦，所以都會好心痛謝拉特咯，都會，因為見到佢咁樣呢啲樣咧，真係， 人命啊，因為真係。 你咁講我都諗翻起賓尼迪斯係喺兩年前啦，係啊，嗰個喊個樣都係好難忘啦，同埋佢都捐咗96,000磅俾嗰個 family 個 foundation。 所以真係呢個領隊，我覺得都係我哋其中一份子啦，係全部無論喺邊都好。 係啊，所以呢件事其實係令到好多真利迷啊，即係真係愛呢支球隊嘅人咧，就浮曬上嚟咁樣團結咗咁樣嘅。咁有一個補充啦，就係今年咁啱咧，就我哋嗰件反曼 T 個設計嗰個人咧，即係嗰件 Who the fuck are you 個設計，咁佢就去咗睇曼城 奧泰利， 係去睇利物浦對曼城嘅，咁佢都去咗奧泰利啦。 OK， 咁佢本身都諗住參加嗰個紀念賽咁樣嘅，係啦。咁跟住我就幫佢搭路，就問咗當地即係嗰個組織啦。 係， 咁個組織嘅人就都幾惡嘅。 哦， 佢惡嘅意思佢就話。呢、這個唔係一個放你睇波嘅活動嘅，其實，come on， 即係呢個係我哋失去咗96個兄弟姊妹，影響咗95個 family， 影響咗成隊波嘅活動。其實我哋就真係唔係好想大家諗住個心態係嚟睇波嘅，咁樣講。跟住佢亦都同佢講咗好多嘢啦，即係我覺得呢度可以分享翻就係話，其實近呢幾年咧就已經好多。受影響嘅家人咧，就已經好少再出現喺安菲路嗰個悼念活動，佢哋反而係自己搞，因為佢覺得外間嘅目光可能已經開始忘記咗，或者將呢件事，因為佢哋嘅角度唔同，嗰個真係親人啦，我哋會覺得係我哋利埋兄弟姊妹啦。咁我覺得即係呢件事我分享翻出嚟啦，即係我覺得我見到啲名宿翻嚟我都好開心嘅，即係我見到今年球會轉翻個通叫做 Celebration for the 1906，咁我好開心嘅，咁但係。at the end， 我覺得呢樣嘢你不能去扭轉嘅就係、是無論大家係幾嘗試用乜嘢去通，令呢件事係可能開心或者為佢哋慶祝都好，其實嗰份沉重係你永遠都改寫唔到嘅。即係當我同第一身嘅人接觸之後，我就會有呢一個感覺咯咁樣。咁但係我覺得今年係一個好嘅時機，係我哋走出個陰霾。我講咗好多次啦， 係 啊，其實呢個安排係我覺得天意嚟嘅。 天意嚟嘅， 你諗下。今年嘅八月，如果話俾你聽， 我哋 4月15号嗰段时间，仲有机会攞联赛冠军。 系啦，系对曼城， 你会唔会信咧？ 系你会唔会信咯？ 系 你唔会信咯？嗯。咁仲要25周年平反咗，跟住系主场呢、這个叫做全世界嘅传媒都话呢个系英超今届冠军之战啦。嗯，咁样，仲要系喂，我哋系打士气波，我觉得。喂，唔好意思，我啲眼湿湿开始讲。 系，我见到，我见到。 咁我会 张曼玉都做唔到。 咁咧就我会觉得就系、是、喂。是时机啦，即系呢个时候应该系要，我哋打多九啊六个人咯。喂，你讲嘢喂，即系 坚决口头。 喂，你讲开打多九啊六个人咧，就今年其实都有少少安排嘅，即系因为即系希斯布鲁嗰件事就系足总杯四强啦，即系当年足总杯四 强。 咁今个礼拜亦都会打足总杯四强啦。咁打嗰两场波咧，都会空置96个位。嘅吉位， 非常好，非常好。 咁、大家代表啲乜，大家都知道啦。同埋今個禮拜石周 三，即係希斯堡路嗰、那個即係所屬嘅球會啦。佢都有賽事嘅主場，都會吉96个位出嚟。係啦。 呢、這個其實好多嘅，今屆就、我都話因為平反咗。 今屆比較。 我上網睇 Twitter 睇、我見到哇，查爾頓又出嚟整咗件波衫，葉少域又整件波衫，熱刺、曼城，跟全部嗰啲球會都因為啲九啊六個人即係 gather 翻出嚟。咁我覺得，喂。呢、這個時刻，我哋去爭冠軍，真係打埋呢度士氣。咁我覺得即係贏輸都好，我覺得真係有交代㗎啦。即、就、係、是、我覺得就真係、我係咁諗咯。同埋 件事其實越 close to 一個 perfect ending 嘅，即係嗱，當然即係、不幸嘅嘢係發生好多年之前，亦都唔係我哋可以控制得到。咁、但係似乎今年告慰一啲嘢咧嚇，咁、那個勢係幾有機會咯。 係啊，係啊。不如兩位女士再講多啲嘢啊！我講咗好多嘢啊！ 佢已經變咗， 係啊， 佢就嚟喊噶啦， 周慕雲 係啊，真係好感觸嘅呢啲嘢。 咪兩位講講即係大家對利物浦嘅印象、感情啊，點解會中意呢隊？ 係啊，因為我哋上集都講咗噶啦，其實就係、是。 哦，咁我 哋轉一轉 topic 啊，要係 嘅先至喊啊！ 我就其實細細個，因為我老豆，我屋成家人都睇波㗎，都 係五六年前嘅事啫，如果唔係 咁係啦。咁我老豆睇波啦，我哥睇波，我媽就。同我開始睇佢就睇啦，咁跟住我妹慢慢又感染啦，咁我哋成家一齊都睇波嘅，咁所以就自然然就中意咯。咁但係其實我第一隊咧，我唔係中意利物浦嘅，我細個中意熱刺。 誒、有氣都係有氣嘅，係我覺得。 係我同你差唔多年代。 有氣， 所以都係講緊奇連士文嗰啲。 有冇咁夾？冇咁夾。 和奧迪尼斯嗰啲係嘛？阿迪尼斯嗰代啊 嘛。摩迪啫。小米碎嘅，我呢啲就可以講話係真老難啦，幫我做視頻啊嘛。 咁後屘點解中意咗利物浦？ 咁但係其實咁我不嬲由細到大睇波就唔係淨係中意睇我自己個隊嘅，同埋我係乜差國家嘅波我都睇嘅。咁所以即係你睇多咗利物浦咧，係慢慢其實慢慢就唔知點解好似吸咗落去咁樣，同埋係啊，同埋佢哋係。嗰份人情味係唔同嘅個球會，所以係跟住就開始越嚟越傾向咗、變咗係， 即係知道自己真正身份 係啊，係認睇清咗啲血咯。 咁、但係唔係因為謝拉特，我以為你因為謝拉特。 唔係謝拉特係佢令到我 好明顯 係 把聲高咗 嘅，加咗俾個球會嘅。咁但係就佢係最。其中最緊要嘅一個啦，咁但係其實之前都好多個我都好鍾意嘅， 好少女仔鍾意謝拉特。 我俾你聽，就算點會啊？ 唔係，聽停先。其實 Gary 鍾意好多個嘅，謝拉特只係其中一個啫。 我最鍾意係謝拉特嘅，但係因為謝拉特係好 family man 啊，鍾意佢啊。 係啦，後期好啲，因為初嘅謝拉特出嚟，即係講真，我都係個男。 佢都 係，尤其是你知我哋， 佢都有啲男仔 個宿敵另一邊就係碧咸行靚仔㗎嘛，即係你謝拉特咧，老實講，我成日覺得。即係大佬幾萬磅周身，剪下個頭好冇啊！ 即係佢係佢就係利物浦人就係咁喎，即係好，我哋係好 唔識做啲門面嘢。 係啦，咪喺入邊慢慢滲出嚟。 係啊，係啲男人味 滲出嚟， 即係唔係嗰啲雞仔聲咁樣逼行。 佢拍電影淨係可以做殺手嘅啫嘛， 唔出聲。 但係其實即係就算。就喺之前好耐之前嗰啲，我唔計透露埋，即係撲街恩師嗰啲咧，即係個人好撲街，但係佢真係好掂嘅，我覺得。即係依啲我都好中意。 咩叫好掂啊？為之係。 我覺得佢踢得好好。 我踢得好，即係利物浦嗰陣時踢得好好。 係啊。 我好記得佢入翻二比二逼和曼聯嗰球嗰下喎。 啊，係啊，係啊，係啊，好有印象。 好似攞咗聯賽冠軍㗎嘛。我哋以為都會阻到麥克，嗰日啊阻唔到。 阻唔到，最後都攞咗九百啊嘛。 好鬼謙㗎嘛個人。 係啊。係 啊，我好中意佢啲串串貢嗰啲嘅。 呢啲都係攞翻嚟針吉曼聯嘅啫，即係之後曼聯簽咗奧運一樣，道理一樣，係咪先？ 係 咁啊 ，Rachel 咧？ 我啊，唉，好膚淺㗎我。 唔會啊，中意得利物浦就唔膚淺㗎啦。 錯 嘅真係，如果你話唔係，我萬迷你嘅。 膚淺都有深淺㗎。即係你去咗，如果你係曼聯嗰邊咧，你幾深入都其實都仲係面嗰陣嘅。但係你係利物浦，放心，你點都喺個底度嘅。係 嘛？ 沉澱咗喺度。 冇啊，同大部分女仔一樣咯，都係因為男朋友所以中意利物浦咯，唔係中意睇波。 係。 咁點解中意咁？ 但男朋友係咪中意利物浦？ 咁當然係啦，係啊，咁當然係啦。 嫁得過，嫁得過。 係咪啊？咁點？咁因為佢成日喺度睇波，咁佢又嗌我睇，咁咪一齊睇咯。咁點解會咁中意利物浦嘅咧？突然之間就係因為卡路爾嘅出現，我好中意卡路爾啊，真係，係咪啊？ 佢一頭足嗰啲洗髮水廣告咧，一 好型。 我成日都覺得佢好似外國嘅鹹片男主角， 係啊， 著件白色背心，著條牛仔， 佢個身形其實好靚， 靚啊！我意思係 做佢個 pat pat 啊，大佬。 喂，真係，我真係當年 可以俾斯旺拿度嗰個㗎， 佢仲要夠硬咧，條頸係咪先？ 係啊。 真係俾你知道咗，我鍾意佢嘅秘密喎，真係 pat pat 啊，真係，係咪 OK 好波㗎嘛？喂，而家真係幾多球，即係你啲高空波佢一定頂到啊，你唔使擔心佢，真係。 佢而家轉咗會，我咪擔心咯。上禮拜到位之後幾咬底啊，大佬。 哇，我都係啊，你知唔知？我嘅心情簡直百感交集，我真係唔知點算。 唔係，咁你嗰一刻你會唔會覺得自己真係因為見到你一個曾經？中意嘅啊，唔係都係都中意嘅。 咩曾經啊？而家都中意。 咁但係面對住球會嘅利益，你會唔會覺得你想直頭阿卡路爾係將波頂走啦？你紅牌出場算數啦。咁你咪利迷咯，你仲話自己膚淺喎，真係。你明白？ 但上個星期你應該陷入精神崩潰。係 啊，你知唔知？我話俾你聽，佢做咗嗰隻犯規， 佢嗰隻神之手係真係。 你知唔知？ 叫我加藤英。 我 加藤英退咗啦嘛。係 咯。你知唔知又喺呢一下動作，搞到我個 WhatsApp 咧，唔知有幾多個人同我講分手啦，你分手啦，佢離婚啦，啲Facebook message 簡直係爆曬㗎。 今日個節目似乎係冇必要搞到人喊啊，聲都震埋 啊！我真係聲都震埋啊，大佬。 喂，唔緊要，嗱，我哋陣間咧就會講韋斯咸嗰場波嘅，係，咁亦都會講。陣間 曼城啊， 聽日對曼城嗰場波啦咁樣，咁啊我哋而家唞一唞先，因為我哋有我哋亦都陣間會有人加入， 係 啦， 突入 有人突入嚇，下次翻嚟再講。Noise will pass and the dust will settle, and you'll be on my mind. Now you won't find it hard to understand, though it's so hard to explain the who and what and how and why and wherefore. You kept me sane, you kept me sane. Come running. sabe Hey you call my name And if somebody wants to point the finger I'll take the blame I'll take the blame Cause you were there for me Oh, and you set me free To be what I wanna be With dignity Liverpool